22:07:26。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0号全新一周的男左女右，星期一第一天的晚上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而且这是全新的一周，全新的一个节气，咱们的末伏开始。然后第一首歌曲是工作男左叶谦给大家挑的，来自艾米莉安娜特里尼唱的这首歌叫做 Baby Blue。 我们很稳健的一步一步的走入末伏啊。我们 大哥，末伏是16号，4天前的事儿。 已经过了吗？ 过了， 都过了。 现在咱们是在这末伏期 是啊，我是说已经就是稳健的走进来，是 啊，对，你说的是这个意思， 已经在一个全新的节气里了。然后估计也过不了几天，一会儿就马上冷下来了。 26号开始啊，就正式的，应该就是立秋以后， 也就是说还有十天左右，对，10天左右可以留露天游泳啊什么的。 你 过了9月份，你过了8月份就肯定不行了吧？ 好吧，天气是一回事儿，另外呢，就是大家在时间调整上，很多朋友要开学啦， 是 开学了，幼儿园，对，幼儿园也要开班啦。 还有的朋友说是8月20出头就已经，那孩子就已经要送这个幼儿园，送什么什么，那么开学还有早的呢。我这朋友里边 我还知道，就是现在就是上高中啊，刚刚中考结束升上高中的朋友已经开始军训了 啊， 就已经开始进入状态了。 这个，对，这个在进入学习阶段之前是有这么一个阶段啊，我们初中也经历过这个。 对男左女右而言呢，也有一个好消息哈，就将迎来来自祖国各地的新生啊，到北京了。他们可能极有可能哈，听到我们的男左女右，我们就将陪伴另一波4年的大学时光哈。 是， 这是非常理想的，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外场不至于很冷清啊。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的直播帖呢也是很快的就po上去了，因为太久没有和男组合影了，今天晚上呢也豁出去了啊，擦点口红。 这叫什么、啊、我都没豁出去，你可豁出去， 你都俩娃了，你有什么可豁不出去的、 嗯、 我毕竟还是要点脸的，对不对？ 嗯， 所以我还涂了点口红，对吧，滤镜整上，好， 没救你到水火之中， 反正就是起码 也没把你从水火中救出来， 唇红齿白，你懂不？这其他方面你都可以忽略不计，这一对比色，哎，出来了啊！各位呢，如果好奇的话，哈，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奇，因为我就那几个表情， 就这样了， 老动作，聊表情， 而且是很成熟的两张脸了，已经不是11年前那个还青涩的消瘦的那些脸，都已经见不着了。 毕竟当时喊着我是30岁的韩丽啊， 对，和33岁的叶谦在一起呢， 如今在一毫，哎呀， 44岁跟41岁啊，这比当年还要跨出去10个年头，再多一个。 算了，别说了啊。 其实没有什么可感慨的嘛，大家都在同步前进吧。很多朋友比我们感慨的还多呢，因为他们从自己就是莘莘学子，一直到结婚生子，一直到你事业有成，这我们都一路看过来的。 还能一起走多远，想陪你再多一天，闭上眼，如果这一切重演，我不会变。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踏步走向前。一天一个一起一年，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算我 来自刘瑞琦演唱的《房间》。你说男左女右像不像一个音乐房间啊？我们俩呢在里面守门啊，等待大家呢进入房间。这里面呢，沙发也好啊，这个什么藤椅也好，大家都会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然后呢选择你喜欢的饮品啊，自己坐下来，我们不需要彼此一定要交流，对吗？ 我们这儿恭候你们啊。 是， 这个门也不是那么好守的，你们也可以随便进。 我家大门常打开哈，让大家呢在这个房间里啊得到一种放松，因为在白天时光里啊大家已经很辛苦了，尤其是周一哈，经过了两天的休整之后，人们总是会对这个周一恐惧症哈，或者周一的综合症呢，或多或少还是很难改变的。 这个有深深的感触，尤其是喜欢，运动的，跟朋友们就是一起剧烈运动的，在这个周末，而且运动完以后还喜欢喝两口的，来点情绪高涨的啊。这样的话，就其实是每周一我特别能感受到你们的那个就是往下掉劲儿的那种啊，其实 因为对比太明显了， 对，醒了以后那个就是这个感情感觉都不是很好的那种状态，我是很知道的。 尤其呢，大家经历过这个水逆哈，好消息就是水逆彻底走掉了啊，8月19号走掉了。今天呢已经是只有几个星星在逆行了， 是 最强悍的水星逆行已经结束了。可是呢，它还是有一些最后的威力的哈。大家这段日子呢，反正9月1号之前，我觉得这一周还是应该谨小慎微一些哈。 那是啊，你说了前八后十什么的乱。 哎呦我天哪，我不是那么说的哈。毕竟是水星逆行，它总会有一个前期的准备哈，后期的一个收尾。所以呢，大家的情绪如果受到波动呢，还是很正常的。此时此刻呢，我们定格在男左女右8月20号周一晚上热闹的呼喊红人的第一时段1620红。我觉得如果对这档节目不熟悉的朋友的话，他一到直播帖当中会觉得有点懵。 对， 什么叫红人？ 怎么看着一家，然后两个主持人明明在这里，怎么又变成一个红人跟大家聊天？ 还有小树是什么？ 是啊， 还有长个儿是什么？ 小树是怎么回事？长个儿怎么回事？其实就是啊，红人是我们每天选出来 一位听友， 一位听友跟大家一样，然后呢在韩立的微博啊，甚或是在我的那个微博里跟大家聊几句的。他能聊到多少条呢？一般来说呢能聊到120条左右，120加左右。那也就是说每晚我们就把这120个互动留言呢看成我们今天聊天量成长为1米20的一个孩子。那么如果就是聊得更多，他就长得更高，是吧？1米30，1米40，1米80，啊，有一天聊到了3米14什么的，这个都挺好的。 哎呀，介绍的太干瘪了，没意思。 那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陪大家聊？在外边找个人聊，就听着就场面就很尴尬，你知道吗？逮个人就哎，他聊两句。而是我们在外场找的一位听友主持人啊， 对， 他今天晚上要扮演的角色呢，就是在微博的世界当中和大家在一起互动啊，承上启下啊，从我们节目的开始到节后的最后一分钟主持外场啊， 其实 并向直播间不断输送啊这个他的报道。 对，其实不一定是由他主动带动真正的这1米2、2米2、3米2，而是你们的聊天量真正带动的这个更高的数据。所以呢红人当然很重要，可是他不是说他有很大的义务必须把这个全给带上来的，对，还是看大家爱不爱聊。如果大家就是说想听听音乐，今天周一确实不想发言，我们也不强求啊，我们孩子也不是说必须长过1米2，对吧？ 买票了 是 还是太干瘪啊，就是还是像神秘一点的哈，这是我们的情感的一棵小树啊，这每长1厘米都是一份情感的注入。情感够足，小树够高，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每个人都会觉得跟自己有关联了？比你刚才那个 是这样，你读的呢倒是挺伤心的，但是咱们看看待会儿这个结果怎么样啊。 反正就是不知道今天谁还有兴趣吧。以前当过红人的朋友呢就请休息一下，我们还是需要一位红人，新鲜亮相的红人。 群的听友们，你们有没有在这首曲子当中听到几嗓子唱词啊？ 嗯，如果说你们想听到唱词的话呢，确实是不太容易，因为在这首歌曲里叫做，他这个首歌叫消防栓，这消防栓他一开始就用了一种乐器，就是其实用失真吉他代替一种烈焰的感觉就进来了，然后其实里边呢有一些人声呢是用在了一种旋律效果上，并不是说他的人声就是要负责唱一个主题唱一个词，但有的这种歌曲就是这样，他把人声也当成了一种乐器来使用，这种人声跟乐器混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一种新的一种听觉感受吧。所以 别搅和了， 不是我说的这个，其实是你知道谁一直在玩吗？其实近几年来在咱们国内其实是窦 唯 一直在玩这个东西啊，然后这个其实 Dave 也是在之前啊，在这个九几年就开始，他也就是在试验的一种事情啊。其实这是不是什么新鲜事情，这是早就在试验的一种事情。 但是下一次如果你在放这首歌之前，应该先介绍一下哈，因为有许多可能哎，就等待着这种前面铺垫了很多， 必定要有主题的词语和那个主旋念。就比如说你要我唱一个爱情歌曲，你要我唱一个逗乐歌曲什么，那是一定要词的。但是有的一些歌曲就是需要它， 那你这叫乐曲不叫歌曲了。 这其实也应该算是歌，因为它你要是有人在里边来搭配的话，你把它当做一个乐曲的话，人声不知道怎么摆哈，现在不知道它的那个方位，所以他们是属于试验台的歌曲。 可是可心的妈咪这位听友，他心情不舒服啊，他不知道听刚才那种就是把他的思绪可能扯得更远的这样的乐曲哈，他作何感受？他说今天在车里待了两三个小时，心情有点不好。但是这档节目呢，已经不是点歌节目了，我没有办法播放你要听的《说散就散》。 怎么点这首歌啊你？ 那可想而知嘛，水逆期可能没过好，是吧？ 深夜里闪烁心跳一样绚烂的霓虹，有人说那是都市的欲望涌动，可是我就是离不开传说中的梦幻，因为我还未习惯一天天平凡。我才能够遇见生命中的你，我知道在人群里你也在寻找。想

《碟中谍六》全面瓦解，8月31号将以 2D、3D、IMAX 3D、中国巨幕 3D、杜比影院以及杜比全景声制式全国上映。再来看另外一部大片，超级英雄大片《蚁人2黄蜂女现身》将于8月24号以 IMAX 3D 格式火热登陆全国超500家 IMAX 影院。这次特别为 IMAX 影院量身定制的 IMAX 3D 版本有许多精彩的场景，将比普通影院拥有多达 26% 的画面内容。今天 IMAX 公布了 26% 趣味特辑，导演携众主创悉数亮相，接受了有关 26% 的趣味问答。最后来看延续15年的憨豆系列《憨豆特工3》今天曝光新海报。当退休特工的老旧调查套路遇上高科技犯罪，憨豆特工又将踏上一场怎样的爆笑之旅呢？10月12号上映后答案即将揭晓，而该片内地有望引进。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0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工作男左的叶谦也在这里。 周一买卖稀哈， 周一的晚上好吗？ 好， 好不了， 可好了。反正还有一个半小时呢，也许还会大反转，都有可能嘛。 咱们这孩子现在， 我们的听友还在奔我们走来的路上哈。 对， 大家这个还在刷牙洗脸啊，没有时间和我们互动。 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没关系。那虽然现在还没有红人上位哈，但是大家的聊天呢，这种低调哈， 稀稀拉拉， 对，也是 松松散散。 42条，好吧。 就是。 我就明天我还是不能合影啊，想好了，我真不太愿意合影了啊。 就是你一个人独照的时候，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但反正是咱俩合影好像是 特别差， 没有突破过150啊之类的。我一个人 找事儿是不是？ 我一个人单独照倒是突破过300多，这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哈。 好吧，你开始讲吧， 这个 业务上见分晓。 哎，咱们今天。这个全新周一从动物这幽默段子开始讲吧，好吧，讲俩小幽默动物的。蜗牛向乌龟求婚，正好一只猎豹经过，乌龟说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嫁给你。蜗牛说好的，什么条件？你去追上那只猎豹啊。这是一个热身，下面这是一个主题啊，主题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挺冷的。两只萤火虫约会，闪烁着迷人的光亮，然后呢，两个比翼双飞的萤火虫飞到一个暗暗的草丛中，忽然雌虫咬了雄虫一口，雄虫哎呀干嘛咬我，雌虫说死鬼先把你那盏灯灭了。 One， 对，这就是熊虫后来跟雌雄说的，我就不是我一个人带着灯，凭什么你让我灭了灯，对吧？ I'm not the only one， 挺冷的啊，挺好笑的啊，反正没有很美，哎，我就觉得这个冷笑话是相当圆满的哈。好，在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心情作为铺垫之后呢，马上进入今天晚上也是本周的第一篇现场 live 的暖文章。22:41向大家通报一下啊，目前呢，抱歉的通知您，红人依然没有在线啊，由于天气等各方面原因造成啊，所以大家呢还要暂时等他一下。那就先听听暖文章吧哈，实在没有，那 不是连暖文章都没有、啊？ 不是，暖文章是有的啊，就是红人如果实在都没有上位的话，哎，到时候再说吧啊。 行， 先听今天晚上的暖文章。 迟迟不出来的红人，你直接影响今天我们孩子的身高啊。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心态是最好的本钱。笑时一直以为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了就幸福，长大后认识到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了就幸福，直到成熟后才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领悟了就幸福。 狄更斯说，一个健全的心态比一百种智慧更有力量。人与人最大的不同，其实不在于聪慧愚笨、富贵贫贱，而在于心态的不同。你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走好这一生，首先要有一个好心态，心要大一点。看过这样一则故事，一个老太太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卖雨伞的，二女儿嫁给了卖草帽的。一到晴天，老太太就唉声叹气说，这么大的太阳，雨伞不好卖，大女儿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了。一到雨天，她又想起了二女儿，这么大的雨，我二丫头的草帽咋卖得出去呀？所以无论晴天还是阴天，老太太总是一脸愁云。后来有一个智者听了老太太的担忧，劝慰道，老人家，你应该高兴才是，你想，雨天你家大女儿的伞就好卖了，晴天你二女儿的草帽生意就好得很。老太太一想，是啊，从此再也不伤心了。很多时候我们遇事总是这样，喜欢钻牛角尖，把自己绕到死胡同里，但其实换种心境，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你不能改变天气，但你可以左右自己的心情。你不可以控制环境，但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你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扩展它的宽度。心态的态字拆解开来，就是心大一点。凡是看开了，目光所及之处也必是满目欣然。保持乐观，人生起落是常事，生活的好坏应接不暇。在遭遇委屈或不幸时，绝望和颓废于事无补，不如微微一笑，和生活握手言和。别和别人较真，因为不值得；别和自己较真儿，因为伤不起。自己才是人生的作者，何必将剧本写得苦不堪言？如果压力太大，觉得自己撑不下去的时候，就找一把梳子，耐心地把毛躁的头发梳柔顺，或者窝在床上，听几首喜欢的歌，让音乐洗去一天的疲惫。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有话好好说，有事儿慢慢做，无论发生什么，首先记得照顾好自己的胃，去热气腾腾的菜市场逛一圈，做几道自己喜欢的菜，送自己一样心仪已久的小礼物，重新感受生活中能治愈你的小快乐。相信自己，一定能把一地鸡毛处理得当，一定能望见雨后的那道彩虹光。每个人都有疲惫的时候，你要学会哄自己开心，开心过好每一天，多取悦自己，才能收获命运的更多馈赠。学会退让，想要幸福更长久，就要学会宽慰自己，多些退让。面对咄咄逼人的垃圾人，淡下性子，忍住怒气，想开点儿，看远点儿。记住，处事让一步为高，待人宽一分是福。面对最亲的人，也多些体谅，花时间争论谁对谁错，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想和最爱的人走到最后，就要在争吵时懂得适度退让，在得到爱情过后，依旧好好珍惜，好好感恩。 相爱尚且不够，哪来的时间去抱怨和指责？如果连对最亲的人都不能心平气和，又如何能抵挡这世间的风风雨雨？让不是一种屈服，而是一种大度。让可能一时委屈，却能减少冲突。会让，你才是赢家；让了，你才是智者。在朋友面前让一让，友情会更稳固；在家人面前让一让，家庭会更和睦；在同事面前让一让，工作会更轻松。君子让小人，让的是礼；好人让坏人，让的是品；男人让女人，让的是情；女人让男人，让的是爱。笑着低下头的，都是真正的聪明人。让一让，让你的生活减少不必要的烦恼，让你的人生多一份看得见的美好。快乐其实很简单，正所谓物随心转，境由心造，烦恼皆由心生。人生的痛苦源于跟自己过不去。心是收藏快乐的，别把你的心困于计较中，最后都成了痛。别总执迷于困境，挤走原本属于你的快乐。学会平静地接受现实，学会对自己说声顺其自然，学会坦然地面对厄运，学会积极地看待人生。人生一局棋，关于输赢我们总是无能为力。迷茫之时多半在局内，当你了悟了的时候，人已在局外。若用平和的心态看凡间一切，简单明了；若用复杂的心态看万丈红尘，则为世相所迷。余生愿你有一个好心态，多储存快乐，记住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心若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愿你时刻保持好心情，做一个幸福的人。读书、跑步、努力工作、关心身体，成为最好的自己。慢慢的，你就开始培养了一个好的心态，凡事也往好的地方想，快乐自然多了很多。 那年我在路灯下站了很久，直到你悄无声息在我身后，我拉过你的手，暖在我的胸口。转眼时间到了好多年以后， 那年跟着你走过好多路口，也哭过笑过，如今不再提起了。这世上总有些遗憾开不了口，开不了口的都默默成为永久。只是没有如果，没当初见你时的忐忑。 当我再想起你深深拥抱我的那一刻，回忆只在岁月深处温暖我。 只是没有如果，没眼泪换时光的蹉跎。 当我还能笑着想起你曾深深拥抱我，往后笑容祝福彼此的你我。只是没有如果， 年我在路灯下站了很久，直到你悄无声息在我身后，我拉过你的手，暖在我的胸口，转眼时间到了好多年以后。 那年跟着你走过好多路口，也哭过笑过，如今不再提起了。这世上总有些遗憾开不了口，开不了口的都默默成为勇者，只是没有如果，没当初见你时的忐忑。 当我再想起你深深拥抱我的那一刻，回忆只在岁月深处温暖我。当我还能笑着想起你曾深深拥抱我， 往后笑容祝福彼此， 往后笑容祝福彼此的你我。 只是没有如果，每当初见你时的忐忑。 当我再想起你深深拥抱在岁月深处温暖我， 只是没有如果，没眼泪换时光的蹉跎。 当我还能笑着想起你曾深深拥抱我，往后笑容祝福彼此的你我，只是没有如果。当初没放开彼此的手， 只是没有如果。 全新一周的第一篇暖文章，在这之后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铮亮还有张靓颖的只是没有如果。 对， 哎呀，本以为暖文章冷笑话这么硬啊，这么拳头的环节结束之后哈， 只是没有如果，红人还是没有如果。 以为场面会相当的火爆哈，红人会络绎不绝，但是，哎呀，可能真的时间太久了哈，久到了，大家可能都当上红人了，到现在为止哈，就一个啊，就一个都没有，狠不狠？ 可心的妈咪呢，其实今天我们也不忍心让你在一个车里待了三四个小时，然后心情又不好的这么一个，虽然跟我们聊得挺热络，但是我们也不好意思让你当红人，是吧？ 没有一个就是明示我的哈，就像我们在这个机场等飞机啊，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 对 在继续延误。 而这个爱雨春的这个小朋友呢，他是要去张家界山顶啊，那个跟老公去旅游，所以心情爆好。这种出游的时候，我们也不建议你当，你就分心当红人，肯定你也当过红人，所以就没办法。 他现在正在张家界呢， 是 他说旅行啊， 对啊， 在旅行中都听着节目。 张家界这地方我去过，相当的 美， 奇幻，那个色彩，尤其是我不知道你赶得上雨天赶不上，如果是赶上雨天然后起一层薄雾的那个张家界，你到那个山里去，然后你在那个群山峻岭中，那将是非常的仙境啊！我不知道你这次能不能赶上这种雨天哈，这种雾气的这种张家界，相当的魔幻。 大家都不太想遇到雨天吧， 相当魔幻啊！我跟你说， 那雨天在山上路会很滑的。 当然你必须就是结合，然后雾散。然后呢，拨开云雾以后，你才发现哦，原来离我那么近有一座那么高的山，那个才是最奇幻的一种效果。 和自己相爱的人去哪里哈，有没有这种奇幻，它都不重要，因为本身啊，这个爱的小泡泡啊，粉红色的小气泡，这种爱的氛围就已经在周围都营造出来了。 是啊， 哎呀，这个22:57哈，这个时段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哎呀，

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3:47，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0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即便没有红人呢，我们的一小时的男左女右也已经得到了大家84位啊在场人士的。 对， 齐力鼓掌。 对对对，虽然这孩子现在还没长到一米， 对， 但是我们有84厘米。 对，我们有信心，他会在接下来的一小时当中啊，迅速窜到一米二。 每一条留言都是1厘米的高度。 对，但是一直没有一个主要人物哈，在这个时段呢，帮助他一起成长。 他说的就是红人。 哎呀，实在呢，希望哈会有一位朋友亮相。有一位叫做 风捧风筝，我看啊。风， 他就是把各种风风风风风的 风 子， 风风的风子啊。 他呢是一位司机师傅哈。 嗯， 当然了，我说的是不是专职司机啊？他应该是利用业余时间坐顺风车。我觉得你挺辛苦的，而且还在开车当中。虽然你 他自己还在回复自己的呢，自己先发了一条，今天听男左女右的，然后又回复自己风风风风的风子。 事情是这样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对， 今天从天津开车回来哈。 对对对，顺路拉了几个顺风的乘客啊，然后呢一路听着音乐，给车上朋友呢强烈安利节目。强烈安利节目是什么节目呀？ 哎， 嗯， 哎，这句话哈就明显代沟出来了，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啊，听众朋友们，这个安利呢就是，哎呀，一个网络上的用语啊，就是说。特别要推荐给你啊，大家其实 节目、 哦、这个这两个字哈、啊、会想到某些品牌哈、啊、然后呢、嗯、它是指强烈的推荐给你的意思 啊，其实这是一个新兴的动词啊。刚刚送完最后一个人啊，他这几个顺风车的客人，然后他一一送到人家，然后这个目的地是最后一个客人，送完以后呢听到节目还没结束，然后呢还没红人，哟，今儿全让你赶上了。还有什么，他回复自己一条说，还有谦哥，你冷笑简直太冷了，亏了还有暖文章保驾护航，就是没红人。就是没红人。 哎呀，反正世事难料嘛啊，合影常常会带来这样的意想不到的夜晚哈。 是啊， 小熊疯子抹茶这段时间真的是与我们节目互动非常多，刚才就在刚才前前男友联系我了。 哦，好家伙 ！Oh my god！ 这还真是前八后十啊！你当心吧你。 连个天蝎能心平气和的聊天，而且想着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太不可思议了。 So why don't you say something? 拼。 Troy Bone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Crime， 这是个犯罪呀、啊，这是个。 你这事儿先放一放哈。 对我来说，绝对是个犯罪。 一个好消息， 有红 特大好消息。啊，易老师啊， 有红人了， 来了，咱们家听友真的还是要相信他们。 来争八月红了。 来啊！早春二月2015-02，朋友说。要不我来吧？ 哎呦，要不您来吧，真是我太谢谢您了。2015-02， 我是出租司机， 嗯， 但今天应该是不上班 啊。那就好，您这现在要是拉着客人开着车呢，那不行。 那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多司机师傅们对于我们这个红人？因为他们平常就是听，很少和我们互动嘛。 哎，你别等我，新学一词，这都被别人安利了节目了。 你43岁了哈，就如果你不做这档节目的话，可能你还知道不了这么多哈。 这都让人安利了这，安利了那了，这都。 这个网络词语非常的多哈，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是尤其上学的朋友们哈，还是应该更加规范的哈用语啊，在你的作文当中千万不要使用这些。你的批卷老师可能也不知道。 也是我这样的话，那就肯定不给你分啊，是吧？ 要遇到像韩阿姨这样的还好一些哈。 韩阿姨要严谨一点， 韩阿姨毕竟没有二娃， 她要严谨点也不给你们分啊， 是 肯定的。 韩阿姨还是要看整体的作文的行文的这个行文的思路。啊，这个语言的流畅啊， 如果那些都出色，那么你用一个现代词可以忽略一下。 对对，好嘞，红人一到，小树过了1米啊，今天的小树现在目前长到1.13米，开心啊，开心啊。当然了，其实我发现周一呢，我们也容易收到一些哈很特别的小纸条。 小树开花。 刚才有一位听友说他喜欢这档节目，你知道是谁推荐的吗？ 嗯， 前女友。 前女友啊、哦。 对，前女友啊。安利他的 啊，安利给他的。 对，在临走前啊，留下了一档老节目啊，就说 谢谢， 听吧啊，没有我， 听 至少还有他们， 还有他们， 亲爱的小孩刘佳说的。 那你岂不是刘佳？你岂不是每次听到我们都会就是暗暗隐隐作痛？女友留给你 痛什么痛啊？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前女友推荐听的，你们节目挺好听的， 估计。前女友可能是默默的那个 粉丝， 对，这事儿这里没我啊，这里可没我。 没有，也许他前女友也在听。其实我觉得特别美好的一种恋人分开，就是大家彼此渐渐的都回到自己的角色当中， 是没那么小气。 对，我跟你讲啊，真的，我这个小小的说一件事情，我估计大家的这个朋友圈也会遇到。 你到底什么小小的？ 就是你的朋友圈里一定会有一些，比如说叶谦。的前女友，对不对？ 神一样的存在着， 也活在这里啊、哎，或者他的前前女友， 对对 啊， 非常凶险的存在着你群里。 哎，我跟你讲啊，我这里啊，但凡就是有自己的前女友、前前女友、前前女友，哦，他们相处的那个融洽呀， 那没问题、啊。 就他们互动的哈，就有时候他前女友已经有男朋友了，然后两个人 po 的照片什么的， 是。 然后呢，这个以前的男友还说，哦，他那么胖啊，完人家说我喜欢呢、啊。 哦， 哇，他们的这种互动哈、啊，相当的那种，不是带着一点这个挑刺儿啊，而是为你祝福，然后又很开心愉悦。 现在朋友们这个心都是很健康、很大的，没有那么小气。 然后有一天，就是有一个朋友的前女友，他。穿了很漂亮的衣服，然后再喝下午茶，然后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 嗯， 然后他po了一个，就是照片嘛。啊，这个男友就说了：“你现在是名媛了吗？”就是一种、嗯是。然后我平常都不怎么留言啊，我能知道他是开玩笑，我就给他回复一条，我说：“用心感受不好吗？默默地用心感受不好吗？” 谁和谁？在一起，他们的缘分如何的开始，如何发展，这个旁人说三道四是没用的。 这完全是在这两个人中。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媒介这么，这个咱们自己自媒体这么发达，资讯这么爆，所以网络上这么来回联络，那么笼络的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对，不要和曾经的他真的是老死不相往来，或者是带着恨怨啊。 对， 都是朋友啊。 你的每一天，怕你有点怀念，黑了眼圈，圈不住你心愿。想放弃，我爱你，终究不愿失去你。静下情绪，让呼吸有点秩序，说服自己，请你改变结局。在你和我之间。的距离不会太远，在你和我之间，就让点连成一线，愿你能感觉到爱你的每一天。像只蝴蝶，最怕转换季节。爱你的每一天，怕你有点怀念，黑了眼圈，圈不住你心愿。不能忘记，又不想放弃，我爱你。终究不愿失去你，静下情绪，让呼吸有点秩序，说服自己，请你改变结局。在你和我之间，其实只差那一点，在心和心之间的距离。 有必要介绍一下，这首歌叫做《玻璃碎了》， 粉粉碎。 The Glass Breaker 啊，来自 The Crystal Method。Crystal Method 啊，我老之前老调侃那个细说的水晶肘子乐队。 我有一个朋友的微信朋友圈的自我介绍就这样写道： 水晶肘子， 只要资金到位。玻璃全碎 啊！对对， 玻璃全干碎了，就是一种挺幽默的感觉哈。东北的一个朋友，今天晚上呢，据杨雨辰1993啊，他来说是，今天怎么都是司机啊？哎，我也是第一司机啊。 啊，是啊。 听节目4-5个月了， 嗯， 今天是第一次互动。哈利，我告诉你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司机互动少吗？ 你得开车呀。 尤其这个点儿、我们都在望京和中关村拉下班的乘客呢。 你看看，不止你们辛苦，他们也辛苦，这才下班啊，朋友们，这都 互联网的哈， 11:30了才下班。 你知道这些年男左女右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听友， 嗯， 真的是因为大家加班的啊，下班回家晚的，在路上吃饭，朋友聚会， 嗯。 就是我有一次晚上真的是 别给大家、 在9点多，就是爱得更久点的时候，我就看到真的车比早年间多了特别多。 咱们每天晚上你都会惊叹嘛，很多时候都会惊讶，这马路上怎么跟7-8点要去吃饭是这种感觉，刚吃完饭这种。 对，这些年12点下班的时候，一走出电台门口，如果遇到那些特别多特别多车的时候呢，我就会拍一段视频给我的东北老乡哈、同学看， 这是 我说这是 12点过后的北京 长安街， 是 啊，我得让他们知道我每天晚上工作的时候， 其实都 是 这种场景， 不是没人听的， 嗯 啊，不是在一个就是无人问津啊破铜烂铁的时段， 很多朋友现在其实很疲劳了， 对， 想靠在回家的这个车的后背上，那个后座上。然后 休息一下， 对，听一听轻松的。 坐在门口的角落，一句不说，听着我们的歌，也想起了谁呢？入场的人们越来越多，热气升起，尘埃飘落，灯光亮，一起神往，又在躲避着什么？一曲唱尽。有人离场，有人红了脸颊，台上的人说十里春风无人再懂吗？你知道吗，只是情话，你终究会忘记他，可是忘记却那么让人害怕。安静角落总有颗泪光，任人群挡住光亮，此刻的欢闹啊，你与我轻轻唱，唱着生活，让你懂得的遗憾和渴望，褪色着人生啊。坐在门口的角落，一句不说，

情 Music Radio。 北京时间23:32:50，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到了他今天全新一周周一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今天没有抢这个介绍开场哈，是因为全新的一周我印象很深啊。4天时间呢，会有叶谦在第40段亮相，但本周呢要特别介绍一下，周一、周二、周三直播结束之后呢，从周四开始将进入今年的我和叶谦的休假模式啊，我将从周四开始一直休到下周三啊，等到下周四的时候呢，才能再一次亮相了。 也就是说，我们这周是20号、21号、22号和大家在一起直播。 从23号开始到29号啊，整个这个期间呢都是要休假。一年当中呢，给自己啊，我作为一个老劳职工啊，会有10天的年假。然后呢，会可以去点自己想去的地方，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其实人生，你想它被框架，还有被工作、事业、家庭，然后一层一层拴住以后，你每年有10天可以让自己放松的年假，已经算是很不错喽。 等我工作20年的时候， 就有20天的年假啊， 15天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嘞， 半个月够歇息的了。 总之就是给自己也充充电吧，人总是不断的输出啊，也需要一些输入，而这种输入它不仅是你平常的看书读报啊，给自己的一些审美的提升，更多的也是你要去见山见水，对吧，见世界， 是 见周遭的不知道的东西啊，这样呢才会真的是你的见识啊，是你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体现， 对， 和一个建设 啊。幸好现在还有网络世界，可以让你就是真的无暇的时候，你可以再借助网络再去了解一下。但是如果你身体力行有条件的话，还是可以自己亲临其境再去看一下。 早春二月2015-02，非常谢谢这位男听友啊，在这个男左女右危难之时站了出来。目前在微博的世界当中，他有391位关注人士，最新关注的我们来看一下，是不看小 说会老 、 我跟你说啊，不动脑子会脑萎缩，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对吧？不创作，或者是不经常在别人的那个文学作品中畅游，然后自己在里边就是说入戏，加入自己的想象什么，这样这是真的。然后你真的会变老，真的会脑萎缩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朋友起的这个名字是相当有科学性的。 他的第一个关注人物叫做微博树洞，这应该是个很文艺的司机师傅哈，他自己给自己介绍出租司机， 对， 而且是一个白羊男啊。今天晚上再和我们一起有23分钟的时间，我们在周一的晚上再继续听听歌，聊聊天喽。 好，来自 Karen Ann 的一首慢歌。 I don't know.

tongue just will not run out of words. I love you. Ooh, 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Wait a while till a little moonbeam comes peeping through. You'll get bored, you can't resist them. All you can do, won't you have kissed him? 这首歌是来自 Cassandra Wilson 卡桑德拉维尔森，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这么一点点月光又能做些什么呢。 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到了晚上不就希望灯光暗一点， 就是把那盏灯灭了，死鬼 死萤火虫啊。就是刚刚我们也是连续听了三首歌，在两首英文歌曲之间听到的那一首呢，是来自蔡淳佳演唱的眼里眉间。 来，然后再在这之前呢，是来自 Karen Ann 演唱的一首也是为数不多的英文歌曲专辑中的一首歌，叫做 Roses and Tips， 就是说玫瑰与爪铃。你这要是到了鬼街的话，只有玫瑰没有爪铃啊。这个 爪铃是什么？ 就是 Tips， 就是小费嘛，就是 啊，找零钱的意思。 对，你找零，但是你说实话，你倒 哎，你之前说的什么词儿？什么 tips roses and tips 啊？就是玫瑰与找零。 对， 我刚才想玫瑰花和一种什么吃的 啊？是那你想另外一植物了？ 对，吃的，对， 佛手瓜是吧？ 对，我想是那个啊，原来是找零钱。 哎， 现在大哥我们都扫码来着。 你到鬼街那个街上也是。老婆婆卖你花也扫码 了，都扫码了，现在 真的，哎呦，我已经落伍了。 我跟你讲啊，一天就是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就是一天当中能带着100块钱出门的， 对，还 真是，我觉得都比较少， 嗯， 对吧？ 你现在你 我兜里就20， 这种季节你想想，你带什么钱出去吧？全是男生邀你出去吃饭的。 我那我们女人也不是天生都让男人请吃饭， 对，你带着二维码呀？ 我这么大岁数了，我 你胸前 是单身的， 对你胸前贴了一个大大的二维码。 其实就是对于男女生吃饭这件事情哈，没有天经地义，一定要男生请女生。我觉得这是常来常往，大家这个礼尚往来的，对吧？ 对， 这顿你请 我， 下顿 我 请你， 对。 而且我觉得男人他心里也有一个，我觉得你们应该有这个谱吧，不是说那种，哎，我就天天请他吃饭了，他那个不请我也无所谓。 没有啊。 其实你们心里或多或少也会觉得，哎，这女孩好像哈。 不啊，我们就是请你吃饭，我没想着下一顿。 不是那个 哪想着，我们想着下一顿还巴不得，如果说你是心仪的。他的心仪的一个对象，那我巴不得下一顿还能请到你。 不，我的意思就是说， 谁把星星点亮，月光明珠文章，看尽黑夜等熄灭也无妨，因为风在两伞还是在身旁，就算风依旧了，仍把寒阻挡。璀璨的年华在飘逸，我们忘了认真仔细，最后在那一天里相聚。 月光明如万丈，看清黑夜等熄灭也无妨，因为风再凉伞还是在身旁，就算风依旧了人把汗阻挡，最惨的年华在飘逸，我们忘了沾沾自喜，最后在麦田里相聚， 我特别爱特别爱的燕姿啊，这是我在周一的晚上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 嗯， 也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张燕姿的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极美》， 那也是 不是那个家具城啊， 那也几年前的事了哈， 不去年 啊，但不错哎， 嗯，对啊，在生二孩之前的， 嗯，对对对，也是 和你一样了， 对对对， 二娃， 他也真的是。因为他的岁数其实是大家也都知道，他可比我们这个 比你小， 比我孩子的母亲要大得多，其实 对，他是七零后， 所以很厉害啊。 燕姿那是谁呀，就是他的歌声也是很耐听的哈，嗯，就是无论 不过人家那个海滨气候可能也养人，我一直说啊，南方人的为什么他南方人普遍比北方人皮肤啊紧致啊，还有他的那个就是健康程度要好要理想，就是因为那儿水土确实还是很好。 今年他已经40岁了哈，但是在歌声里，真的，你把燕姿的最新专辑和他第一张专辑拿出来同时听，你丝毫感觉不到说在声音上啊， 是， 就是说他有点老迈了，或者说，有退步啊，或怎么样？ 哎， 没有， 你要说你要是真想比出来，最近有一个那个英俊少年，他是2015年的时候，那个已经是60岁的英俊少年，在他14岁的时候演的那个片子， 嗯， 两个片段搁在一起，他剪辑了一版自己。重新唱，他用一种成熟的，因为他14岁那年，他刚好还是变声期嘛，还是那种非常漂亮的嗓音。但是他成熟以后呢，那60岁的老人跟自己14岁的时候一起唱，那个最近在群里边也发的比较火，我又看了一遍，那个嗓音是确实能马上就辨别出来，因为一个是老成者， 跨越太大了， 对，一个是60岁的自己，一个是14岁的自己。 好啦，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此时此刻23:56，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就到这里了。 是， 我们的小树惊喜的长到了1.52米了。 是啊，谢谢谢谢 谢谢早春二月2015-02，还有其他的小伙伴们都谢谢你们。 好， 明天能不能早点来，好不好？早点来。 好，用一首中文歌曲啊，来自罗，他这首歌因为他叫安宁宁，所以想伴大家入睡。安宁宁献给大家， 安宁宁睡香香啊！ 对， 今天是周一，所以会停机检修。男左女右节目结束之后呢，就什么声音也没有， 歪过去了。听着节目 就安静下来了啊！ 好， 明天见，晚安。 安宁宁的街道，安宁宁的街上是安宁宁的家，安宁宁的家中是安宁宁的他呀。安宁宁的他是我安心心的花。